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欸，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大家又到星期五晚這個政治咖喱飯，那就今集夠不夠辣了？ 今集啦， 上一集好辣喎，上一集 都辣辣地啊，上集辣啲，上集好多人聽，上集係 嘛， 係啊， 咁就都今集嘅下集嚟， 下集嚟啊，係 係啦。我想問下嗱，你喺你心目中咧，你對港獨同自決有冇區分嘅？ 港獨同自決會有啲唔同嘅嚇，咁啊， 有有 自決我理解咧就佢其中有一個選項咧係即係香港獨立嚇，咁但係亦都有其他嘅選項，可能繼續維持翻一國兩制，甚至乎一國一制咁樣，由香港人透過一個嘅公投嚇，即係根據自決派講咧，喺由而家到可能十年後咁樣，讓香港人係去做一個選擇咁樣。 即係喺你歸類裏邊，就係自決派就唔算係港獨派。 唔係必然嚇。 但係佢其中一個 option 都係港獨喎。 係啊，係啊。但係你講得真正係讓香港人自決啊嘛，選擇啊嘛。 自決就梗係冇限制啦。 咁應該要包括埋呢一個咁樣嘅 港獨嘅選項。 選項嚇。 咁咧就嗱，我覺得喺北京眼中咧就都當咗係港獨㗎啦，應該。 係嘛？ 總之就有呢個 option 啦。 係。 有呢個選項啊，因為佢話呢個係原則性問題啊嘛。 嗯。 咁咧就有咗呢個選項。咁究竟隨住呢、這個即係、就是、港獨思潮啊？開始退潮，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咧，就話奶媽可能有聽我哋節目， 係喎，係啊，佢有啲佢有啲説法嚇， 係啦，就佢同阿曾鈺成喺電視嘅訪問裏邊咧，佢就提出佢嘅講法，佢話佢見北京官員嗰陣時咧，多番向佢哋強調港獨唔係一個思潮， 係未成形， 個別人嘅一啲不切實際嘅想法， 嗯嗯嗯， 就咁啦， 嗯， 咁就好明顯咧，就跟住佢講完之後咧，即係星期二咧。六八九就出嚟覆桌啦， 嚇衝出嚟， 係啦，但係佢同行會之前通常都 即刻去修正個講法， 就話呢個係要倒佔放味，即係叫做消滅於萌芽狀態咁， 扼殺於萌芽， 係啦，即係千祈不能掉以輕心咁樣。咁嗱，我自己我上一集都有講，其實我覺得即係好多呢啲命題都係唔係一個現實發生緊嘅一個選擇嚟，無論自決好，港獨好。他們之所以成形呢、就真的要多得共產黨，我覺得亦都要多謝梁振英的， 真的 所以人叫他做港獨之父是有原因的。你想想你跟外國不同，譬如你加泰隆尼亞就有公投、蘇格蘭有公投， 有公投、 英國脫歐都有公投， 都有公投， 但香港你是沒有任何，剛才我們上述的討論是發瘋的嘛，其實 一個較為遙遠的願景的投射， 即是睇，即係討論緊究竟火星有冇異形啊？係，呢、這個宇宙創造係需要幾多日啊？其實係咁上下嘅水平嘅嘢。 嗰、個係一個 係可見嘅將來都唔會發生嘅嘢嚟。 對政治現狀嘅不滿，但係換上一個即係、就是、對遠景嘅一個投射啦。 亦都冇一個路線圖啊。 嗯， 係咪講咁耐？ 呢個最緊要嘅，呢個最緊要。 講咁耐點樣去實現呢個港獨嘅路線圖咧？咁樣我成日都提問嘅，係咪應該佔領 TVB 先咧？又話控制商台咧？然後攻擊解放軍咧？ 係，又話要密密地、小心地去開始累積軍火咧？咁樣 係。係啦，咁就豪衝俾人破獲咗啦，係咪應該要揾個第二個軍火庫咧？咁樣。不過冇嘅喎，完全都冇呢啲咁嘅嘢。好啦 ，even 你話就算去到，你話如果港獨係一個選項，咁你實現個港獨嘅方式，必然你預計到會有一個暴力嘅抗爭嘅。其實係。咁究竟呢個暴力抗爭就係話牽涉到戰爭？呢個係一定你要 prepare for 呢樣嘢。 一個 如果你話唔 prepare for 呢樣嘢咧，咁就好奇怪啦！我覺得 武裝起義或者軍事衝突，又或者係點樣形式嘅武裝推翻現政權 嗱，你睇到啦，南斯拉夫瓦解之後嘅前南斯拉夫嘅嗰啲嘅國家啦，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等等，好快已經陷入呢個戰爭啦。係就算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 加盟共和國 脱離之後，其實 都會面對，譬如克里米亞等等、烏克蘭啊、車臣啊等等， 車臣特別係車臣 都係面對咗戰爭。咁咧就我相信咧就香港好特別嘅，其實即係就當做一種我的理想咁樣嘅討論。討論了咁多年， 你用我的理想，就好像呢個中學生作文咁樣一種。 嗱，中學生個老師就唔會打沉你嘅，譬如我的理想是做太空人咁樣。老師就鼓勵你嘅啫，但老師唔會問你你點做太點做到太空人啊？ 讀好啲書。 唔係，咁你要讀，即係要個路線圖啊！你如果老師好認真問你嗰陣時候，我會讀物理科，理科我讀好物理，然後跟住我去呢個美國星學乜乜咁樣，咁希望考入去呢個做咗太空人嘅。咁有個路線圖噶嘛？咁所以我就話咧，喺香港嚟講咧，即係佢唔係一個同現實政治有關嘅，但佢之所以能夠令到香港人感覺得到好似係現實政治嘅一部分咧，呢、這個真係要感激呢個梁振英先生五年嚟嘅功勞咧。其實你諗翻轉頭啊，嗰、那個有偽命題嚟 嘅 噃， 炒熱咗呢個命題嘅， 係嘛？你諗下，嗰、那個係偽命題嚟嘅喎。反而你話東江水，反而你話雙飛，反而你話150個單程證配額，呢啲就係好實際嘅政策問題嚟嘅，係可以改得到嘅，係可以俾到壓力政府，甚至可以要求廣東省、窗口公司、粵海企業係去修改供水協議嘅，但係提上去港澳辦傾， 實際嘅政治商業嘅行為嘅一個嘅更改咁樣，係可以討論，係可以喺中短期之內實踐或者見到改變嘅。 係啦，所以就變咗咧，大家就一窩蜂去討論究竟火星有冇異形存在。但不理地球裏面發生緊咩嘢喎，所以我覺得隨住呢、這個奶媽是一個息怒嚟嘅，我覺得佢講嘅説話，即係話政府不會再主動挑起港獨嘅討論。我覺得佢同曾玉成所講嘅係 pass 個 message 俾北京知道。 北京 係啦，嗱、我唔玩嘅啦。 是 港獨呢家嘢。 七月一號我上任做新任嘅特首，下一任嘅特首應該有其他嘅工作在身啦，咁樣係。 我想他很快 shift 去搞民生政策，我覺得是。就也不會再是即一國一邊的親疏有別，可能是大包圍，泛民又有份，建制派又有份，即短期內建立那個的自己的標誌回個民望先，才有政治能量去解決其他即棘手的問題，否則他什麼都搞不到。 他利用他自己即長時間在公務員團隊裏面嗰、那個嘅工作經驗，希望喺啲民生議題嗰度去改善翻，即係喺選舉到而家民望都唔係好高嘅一個咁嘅情況嘅困境咧。 但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啊嘛。咁就同一時間，今個禮拜就發生咗一件事。今日咧呢、這個基本法委員會嘅成員啊，姚郭平。 姚郭平 係啦，就喺個研討會裏邊咧，就炮轟自決派嗰三位議員。去台灣出席呢、這個即係由時代力量啊。 是 即是黄国昌、林闯楚地关注香港连线成立的仪式。 即应该是八位、台湾的立法委员 。 立法委员去组成的。邀请了朱海迪、罗冠聪和人民力量的陈志全。 陈志全要重演的吗？ 要重演没有，今次没有。他先后有两次其实的研讨会先后有两次。今次是直接去到讲到明是有某个形式的一个 仪式的。 儀式同埋有啲文件咧，就即係去簽署，就講明日後即係有某種形式嘅一個嘅協作啊、關注啊、共同理念啊咁樣嘅。 嗱，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講呢個所謂香港同台灣嘅關係啦。嗱，姚郭平嘅講法就即係都係陳腔濫調啦，就係話台獨勢力啊、違反基本法啊，議員唔應該做呢啲嘢咁樣。咁跟住就胡漢清就甚至話要求即係保安局去調查啦。 保安局係 係嘛？即係有冇呢個顛覆啊？顛覆國家行為。 佢間唔中又係走出嚟，即係攞住啲法律大棒咁樣咧，又係。 但係我成日覺得佢 基本法去拗呢啲， 基本上 係 呢個 民主派嘅 六脈神劍咁嘅段語咁啊。有陣時 work， 有陣時唔 work。同埋有陣時佢射緊對家咧，其實佢係古惑的槍嚟嘅。咁民建聯真係見蔡英文咧。 是 你明唔明啊？ 即刻有一个类比喎，发觉嗰个矛，即系嗰个盲点喺边度？ 人哋都唔系，人哋见立法委员啫噃。 系啊， 喂，大佬，如果系咁嘅话，系咪见蔡英文严重啲咧？罪行？ 民进党嘅嗰阵时时任嘅主席， 民进党主席喎，系啊。咁民进党大家都知噶啦，呢个绿营系嘛，都系呢个台独路线啦。咁点解民建联见蔡英文又唔使保安局长去调查咧？当时，所以我就话呢啲蛊惑的枪咧，有阵时都唔知射边个嘅啫。即係以為 即你估佢唔到啊！你以為佢射你咧，其實咧佢射緊隔離嗰個啦。 不過佢對佢哋嚟講，佢會覺得呢一種係一種 kiss ass 啊，或者係即係去表忠嘅一種嘅方法。 我覺得後邊係中聯辦嘅動員， 所以就有39位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搞一個聯署，琴日出嚟仲開咗記招喺立法會嘅咪兜嗰度咧，就集體譴責呢三位嘅自決派。 因為最先就係梁美芬之流開波噶嘛，通常你睇到嘅個形勢，如果梁美芬開波咧，就一定係中聯辦吹雞噶啦。 嗯。 咁然後跟住就到民建聯，民建聯之後跟住就到聯署39位就夾嗰啲建制派大家on board， 就揾埋而家所謂建制派立法會嘅班長啊廖長江走出嚟係去做呢個嘅統籌咁樣。 咁所以我就話奶媽就樹欲靜而風不息啦，所以想呢個香港慢慢即係政治鬥爭嘅氣氛咧慢慢淡化。 嗯， 但我覺得佢都做唔到， 係嘛？ 始終解決不到中聯辦的問題。 不過早前應該是有大陸的官媒是將自決、港獨、甚至本土三樣嘢咧攬埋一齊講嚇，咁啊即係乘勢追擊啦。而家有多位立法會員被 DQ 啦，又有即係佔中嘅九位嘅人士係即係陸陸續續係要上法庭。 所以我估計啦，就算 所以就即係將呢啲一抽過咁樣咧，繼續去攻擊民主派嘅議員。 奶媽想淡化呢個政治矛盾咧，我覺得中聯辦就調翻轉會拉高個矛盾。 嗯， 我擔心咧就下一波就會喐呢三個議員。 嗯， 就用呢單嘢， 用呢單嘢 等同於即係當日宣誓事件咁樣。 你估係最壞嘅情況係透過釋法？ 通過釋法 咯，係。 佢而家我諗就 test the water。 嗯嗯，睇下個民情。 香港就我覺得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好風險嘅，風險在於咩咧？經歷過掟磚。經歷過嗰啲本土分裂、嗰啲教主互片啊等等嗰啲，即係國師啊等等嗰啲咁嘅，即係令到好多年輕人都好失望啊。係，咁咧就退潮啊。退潮嘅話咧，如果對方就係你嘅勢一退，對方就係進擊嘅，我覺得。 乘勝追擊。 係啦，乘勝追擊嘅時間，因為佢知道你冇民意基礎啦嘛。 嗯。 冇民意基礎嘅話，佢就逐個逐個攞嚟勾咯。係。嗱，你見到長毛，根本上而家審緊嗰單嘢。係。話黎智英捐款呢單嘢，其實個官都不斷坐呢個控方嘅，即係你擺嚟法庭做乜春啊？即係個官其實都好唔俾面。 到底呢啲係咪其實立法會裏邊嘅事？ 係你哋立法會裏邊嘅事定乜嘢啊？點解你要咁講啊？你個道德標準係咪咁高啊？係今日仲係咁講啊？個官仲係 係啊，今日 相當高嘅道德標準啊！ 結案陳詞嘅啦，今日係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呢個就擺明就係一個政治嘅檢控嚟。 嗯， 而呢啲嘢咧，我覺得陸陸續續。是会针对那三位议员，所以我不是说鼓吹一种投降主义，我经常觉得做人是要醒定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詹培忠成日教赌钱秘诀，赢就谷，输就缩， 输就缩。 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势在你那里， 这样又要 是。是的，你的势在你那里，他就觉得要谷，就是说就不要縮個注碼，是要加大的注碼， 就要加大注碼， 擴大個勝 利，即是你贏開就要這樣。 是的， 嗯， 但所謂輸就縮呢，就是你連輸幾鋪就不要再硬想著一鋪翻本， 嗯， 這樣的話就會輸得重金。 嗯， 現在很明顯在那個社運裏面呢，個勢呢，其實對本土運動來說是輸的。 嗯， 我想在旺角蘇聯之後呢，到跟著梁游宣誓一路到 DQ 議員呢， 嗯， 是骨牌效应，一路冧落去，你看到那个民情是没有反应的，对这些东西。 嗯， 即是很明显，你问我接不接受都好，共产党是赢了一仗。 在那个影响香港舆论和民情的方面。 是的，我觉得是。 嗯，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自决派的议员，其实我刚才一开始讲这个是火星的问题。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影响我们 daily 的政治的嘛。daily 政治，我剛才我們好節目講過幾次了， 那些政策層面， 政策層面的東西，你一句都不用提自決港獨，什麼都不用提，你不用提的，你看Roy Tam 不用提的，毛孟靜不用提的，是不是？我就說上面那句你講來做什麼呢？那句東西就是你自嗨而已，但如果當你想著會嗨東西，現在不是自嗨，即是你贏一陣就會死的，其實是，是不是要聰明一點呢？我覺得 這個是像有人提起，就像當年民進黨的前主席黃信介提台灣的台獨力量，就說如果是在台灣那裡講統一就可以講，就不要做， 不要做， 但如果是講台獨的話就可以做，不可以講，意思就是說，就是 點解統一可以講唔可以做呢，就係、是、咦，咁你咪等北京嗨下囉咁樣，但係實際上面對佢冇幫助啊， 口惠而實不至， 邊係啦，咁即係 lip service 嘅啫。咁但係台獨為咗本土利益嘅話呢，就可以做唔好講，講呢就可能呢會引嚟即係無情嘅打壓嘅同時嘅話呢，對你嗰個運動，對你嗰個政治嘅工作嘅話呢，可能仲會帶嚟傷害。 同埋我覺得台灣有個好明顯嘅分別，我覺得好多年輕人呢係撈亂咗，即係將台灣同香港嘅處境。台灣是一個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地方， 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貨幣。雖然你說它國際地位越來越弱，因為現在連巴拿馬都斷交了，即是一百零幾年的外交關係，即是清朝開始跟中國斷交，一直到國民政府，一直到現在，今個上個禮拜斷交。但是你實際上，你共產黨來它不可，除非你解放軍渡過這個台灣海峽攻打它而已。所以它能夠做唔講能唔即係所謂黃信介所講嘅台獨，就係只能做不能講咧。佢係有個客觀嘅效果喺度嘅，因為佢真係可以做得到嘛。係，但係我頭先一開始問嘅就係話，即係你香港人咁將個調子拉到咁高，喺嗰個問題嘅層面裏邊有冇一個 solution 咧？係，其實我諗極都諗唔到嘅喎。個 solution 咩啦？譬如好簡單，朱凱迪你話要投公投， 係 羅永聰。罗冠聪话公投， 罗冠聪，罗冠聪吓，即系香港 个机制系乜嘢咧？而公投嘅结果系 binding 嘅，共产党要接受嘅。 系 咁，你由乜嘢嘅机制去建立一个公投嘅 mechanism？ 系而共产党认可嘅咧？ 系 嗱，你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同一个压力团体系唔同嘅。嗱，压力团体好简单，譬如支联会，支联会可以话平反八九民运，建设民主中国。 系。 佢唔四大政綱，佢唔需要話點做。 結束一黨專政， 佢唔需要話點做喎。因為佢係壓力團體嚟嘅啫。壓力團體只係揮霍一個理念都得嘅喎。其實好似教會咁嘅組織嘅喎，其實係咪啊？ 同政治組織有少少唔同。 政治組織就係咩咧？你參政咧，你就要係影響個現實政治啊嘛。 係啊，同埋有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其實就係個 road map， 就係個路線圖，話俾你嘅追隨者，話俾你嘅支持者知道。由而家呢一點行到你嘅終極嘅政治目標理想嗰時係點樣行去？ 點樣行？可能會付出咩代價？大家參與嘅願者上吊。嗱，過去一段時間所謂本土運動咧，就係一塌糊塗，就係咁啦。佢連嗰個 map 都冇嘅。結果去嗰啲人，我成日都話嘅，掟咗磚判咗刑入去嗰啲人為乜？係嘛？咪似咁，其實同南華鋼班騷亂同平安夜騷亂有咩分別啫？系嘛？ 有啲可惜。 事后啊，发表一个 political statement 都冇啊。 系 我哋点解会咁做？ 系 冇啊，真系。咁同南华当年降班而引发嘅骚乱咪一样？ 有啲糊里糊涂。 咪因为如果你路线图你就好简单啦。我哋要发动，譬如五二零台湾、上个台北市打大镬，农民好，工人好。 系 咁，民进党动员嗰啲人上去嗰阵时，大家知道上去打交噶。 系。 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點解要咁做嘅喎，就係衝擊呢個國民黨嘅不公義嘅體制咯。咁我坐啊坐得應份嘅喎， 令到佢 心甘命抵喎， 付出代價。 結果佢哋有好多人就甚至有啲即係喺譬如鄭南榕啊自焚添啦， 係啊求人得人啊真係。 但係佢好清楚佢點解自焚嘅嘛，佢就話要台灣要有絕對嘅自由，只有台灣獨立。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自由嘛。 佢嘅 有個論述喺度 嘅 喎， 雖然係好慘烈。 係啦，但係佢有個論述喺度嘅喎。所以點解蔡英文都會紀念佢咧？兩個啊嘛，詹益華同鄭南榕，就係兩個自焚。嗱呢個就係所謂嘅喺好嚇，即係好殘酷嘅，喺政治運動裏邊一定會經歷嘅階段嚟。你唔可能 no cause，no cause 你只係選擇咩咧？即係所謂和理非啦。即係你希望成本俾到最低嘅話咧，你就要接受係唔可以有刑。可以有刑就係鄭南榕嗰種，我話俾你聽。那種就永垂千古了，死了那麼久，到今天連香港人都記得他，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一個每一個人都有個 soul search， 你問清楚自己你想怎樣。如果不是的話，基本上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譬如自決派這個問題都一樣，我覺得你看到對家現在開始港獨銷聲匿跡之後，沉潛之後就會動他們了， 就喐自決， 就當自決，當自決派港獨咁打，我覺得。 嗯 啊，所以奶媽話想港獨不成思，不成氣候，未成思潮呢個咧，我相信中聯辦唔係咁睇。中聯辦係另闢新戰場而家， 繼續將條戰線拉闊，由一堆燒去另外一堆嗰度係。 我相信咧，就好多人咧都會對於即係呢個台港之間點解會有呢個咁嘅連線咧，係嗱以前係冇啊 ，even 民進黨執政唔係第一次啊，係陳水扁年代啦，有好明顯嘅轉變嘅。我記得陳水扁年代執政咧，佢對香港係完全唔重視嘅， 好冷漠噶。 Yes， 因為嗰陣時駐港陳水扁政府係應該係平路喎，好似係駐港江華。即係嘅負責人， 之前就係鄭安國， 鄭安國係國民黨啦， 國民黨 年代啦， 中華旅行 社，即係所謂兩國論， 係 李登輝年代， 係一邊一國， 啊， 1995年， 1995年，佢係97之後嘅，都係鄭安國，即係一路做到97 之後，係嚇。 咁咧就但係咧，點解會有個咁嘅改變咧？留意啦，到民進黨經歷過馬英九政府落咗台啦，跟住一上翻台執政之後咧。而他們會主動，你可以說時代力量不是屬於民進黨的系統，但他都是屬於深綠那邊的陣營， 是因為太陽花運動催生出來的政治組織。 這個也是我覺得共產黨要很仔細地看這個問題，不是只是說香港人反共那麼簡單，應該要脫離這個反共的思維去看這些問題，就是所謂的 China Factor， 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咧係令到香港、台灣，我敢寫包單，甚至將來嘅越南、緬甸、柬埔寨、日本、韓國走埋一齊，包括 國際上邊有咗呢個咁樣嘅開始出現呢種咁嘅思考方法。 嗱，呢種嘅反華嘅會唔會最終演變成為排華咧？好似當年毛澤東輸出革命，而顛覆東南亞政權，結果印尼屠殺500,000華人。這個就是很慘烈的，其實當年的排華 很痛苦， 是的，死很多人，馬來西亞都是最慘烈是這個印尼因為要剿滅印尼共產黨，所以呢我就是說這個 China Factor 是一個 Global Issue 來的，現在大家不要只是看著我們自己香港的一部分，還是想著用一種意識形態動員，你如果這樣的話，就算你是支持本土運動的人，你都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 你要有個視野，國際視野，看得到發生的什麼事。 我記得當年其實你是第一個去台灣登廣告， 是2013年 的 年中， 但那時候為什麼會想到會去那裡登廣告，好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是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那時候 是全版廣告， 是的，半版的， 哪裡是 自由時報，咁就係一份綠營嘅報紙嚟嘅嚇，咁我哋想將香港因為受到自由行嗰種嘅影響嚇，同埋當嗰陣時嘅人口政策已經出現咗有問題啦，你知道2011年就好大規模出現呢個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係下邊用咩用咩組織啊？新民主同盟定係？ 嗰陣時有好多嘅，有唔同嘅團體，我哋公開喺香港嗰度咧就係 募集嘅， 係啦，有應該最少有成200多位香港市民，再加一些政黨組織咧，係去參與聯署，咁啊同埋捐錢，每人夾100元以上咁樣咧，就去登報紙嘅。除咗香港登報紙，亦都喺台灣嗰度登報紙。不過台灣登一份嘅啫，香港反而登咗幾份。 但應該係首次將香港嘅 issue 係 即係同台喺台灣嘅 context 底下咧， 係啦， 係連結起上嚟。 係啦，因為嗰陣時台灣咧係開始有自由行。咁但係 陸客啊，佢哋叫做 係啦，但係嗰陣時個規模比香港少好多噶，即係可能得香港嘅1/10都冇咁樣。但係香港嗰陣時已經係叫苦連天噶啦，開始係咁，所以我哋想將即係呢個問題話俾台灣知道，如果佢哋持續地開放更加多嘅配額俾陸客嘅話咧，佢哋可能面對香港嗰種即係被自由行即係搞到香港陸沉啊。 但係而家調翻轉喎，被自由行懲罰啦，而家 被自由行懲罰， 即係嗰啲做飯店啊、旅館啊、旅遊業啊嗰啲，因為蔡英文上台之後咧。即等于韩国部署杀得导弹之后，共产党就用游客勒索，我呢种叫做 即勒客勒索呢个南韩同勒索呢个台湾一样。 系啦，总之你嘅政策唔啱我，我就 stop 啲旅行团俾佢嚟。 以商逼政，透过经济市场嘅实力咧，系去达至到佢嘅政治目标。 嗱，呢个会唔会就系台湾同香港我头先讲周边地区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嘅原因 咧？ 就因为受到同样嘅一个 China Factor 所影响， 压力啊嘛。 以往就不是那麼明顯的嘛，以往就是國民黨反共而已，但香港就不是那種國民黨反共的意識形態的嘛， 不是意識形態之爭的，不是意識形態之爭 的，但是以往是沒有一個台灣香港，我剛才說過陳水扁年代也好，他都不太理香港，其實即我認識綠營的人也都甚少過來香港，可能入不到境，可能就在國民黨的所謂大陸政策裡面，民進黨大陸政策裡面，香港是佔的比重很小， 即係完全根本上係微不足道，同而家嗰個情況係爭好遠，我覺得。嗱，而家兩個情況，民間嘅關係同台灣係好密切，官方關係好冷漠。係，我相信係而家係港台兩地民間關係最密切嘅時候。係，即係差唔多由我懂事以嚟，即係香港人對台灣啊，只不過香港下次揾阿鍾庭耀做下民調添。即係香港人對台灣的印象係點？ 佢印象係點？ 我覺得是好過共產黨的中國很多。 哦，早前是有一個民調係講香港人即係對不同國家的睇法嘅，咁啊，即係中國梗係低到無倫啦，台灣是很高的，台灣不知差唔多是第七位嘅。 喂，而家大佬，而家你 印象好好 嘅。你以為文青而家就唔係淨係唔係去日本啊？日本貴，去唔到咁多次啊嘛。而家中意台灣成為香港後花園啊。 係， 得閒去宜蘭踩下單車啊。去住下民宿啊，坐下茶啊，呢啲咁嘅生活啊，機票又平，幾百蚊，啊，即係我諗去台灣好玩過去澳門啦，亦都平過去澳門添。咁咧就嗱，呢個就一般嘅感覺啦。第二就係嗰個大家覺得同樣受共產黨因素所影響，譬如陸客同香港嘅自由行，台灣嘅貨光貨程光耀同我哋嘅國教，跟住到佢哋嘅服務同我哋嘅 CIPA， 係啦。 跟住就到收購旺旺、收購中國時報、反媒體巨獸運動，同而家 TVB 染紅，其實係同即係程度上嘅差異。 特別係服務啊，我哋就 super 啦，因為2003年之後沙士咁啊，大陸嘅所謂救香港嘅經濟嗰陣時咧，就借機咁樣咧，係大規模咁樣咧食咗香港，或者造成香港嘅經濟依賴。咁啊，台灣就透過服務啊催生咗。自從呢個倒扁運動，跟住最大規模嘅社會運動就係呢個太陽花運動，亦都太陽花運動咧，亦都影響咗即係好多嘅年輕人咧，係即係對時局啊，對執政黨執政當其時嘅執政國民黨嘅睇法。 嗱，呢個就其實個背景同香港真係好相似，我覺得。太陽花學運，林非凡、陳慧婷呢一代咧，係2012年反蔡顯明旺旺集團媒體巨獸運動彈起嘅學生運動，其實就係黃之鋒嚟嘅。即係 等同 香 港 嘅黃之鋒啊、周庭啊、羅冠聰啊呢一代，咁而呢一代咧好明顯咧就係咧佢哋天然獨叫做，佢根本就唔係話有得 option 啊，都唔係揀啊，佢根本就唔會選擇同共產黨統一嘅，因為佢成長嘅過程裏邊根本就冇大陸嗰種國族嘅思想喺裏邊， 係不歸路嚟嘅，天然獨係， 係啊不歸路嚟嘅，對佢嚟講好 natural 啊，就係我想乜點解同你一齊啫，係 咯。咩叫統一啦？咩嚟咁樣係？ 即係佢冇一個 option 對佢嚟講係選擇統一。 台灣就已經我地方啦，咁樣係點解要同你統一啦？咁樣 好啦，就當共產黨越係驚天然獨就越進逼嗱，好似香港啊嘛。我就話佢都係作用力 action and reaction 啊。越進逼嗰陣時咧，就越嚟越多人去支持林非凡呢啲人。係原本可能即係學運裏邊記者協會反對旺旺嗱，佢都一樣啫嘛。共產黨嘅 tactic 都一樣嘅。找一些在地的政治代理人，即是當地，台灣就是 給利益他， 台灣就是什麼白狼啊、張安樂啊、什麼中華統一那些黑幫啊，其實跟香港愛字頭是一樣的，又走去打黃之鋒那班， 再狼一點，前一排打黃之鋒那隻白狼的兒子， 白狼的兒子在現場指揮，在桃園 機 場， 是 啊，其實跟愛字頭香港是一樣的，我想system啊，用的技巧啊，都是一樣，我想同一個系統指揮的，其實，那跟著就什麼呢？找當地的商人去幫共產黨收購媒體，這個就是第二步了， 代理人， 好了，當你亮劍了，台灣就大反彈了，以往呢你見下連戰啊，找這些高層政治活動，他反而沒什麼，但是當殺到埋身了，原來跟著再收購什麼有線電視，那就變成是一個大規模的學運，然後由學運變成社運，就等於香港出了那本這樣的垃圾的中國模式結果就變成大規模的學運，變成社運嘛，所以我覺得呢，那個是未來，你就算自決派，你說我政治上不去高舉那個意識形態旗幟都好，其實裏面這個 China Factor 是可以是一個政策層面，我覺得說 因為那個是殺到埋身，那個是很在地， 是最貼地的，那 個是息息相關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是啊，所以你說跟台灣走在一起的原因不是因為受台獨思想影響，這個是錯的，完全是錯誤的，這條路是我們對台獨基本上沒有立場，或者個立場基本上都是當作是 irrelevant 的，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個中國因素嘛，而那個中國因素的進逼是令到台灣出現反彈嘛，跟香港的，就好像你登廣告一樣，為什麼今天香港明日台灣，其實他用的手法 before 用在台灣之前已經用在香港了嘛。 我們講到白的本土思潮的出現是因為港中矛盾嘛，就是這個帝國主義， 不是因為共產黨那種步步進迫嘛。 是啊，這個黨國機器怎樣運用它政治上不是政治經濟上面的實力去壓迫香港嘛。 所以我就說那個叫做傳而不論或者是只能做不能講的原因就是這樣，是，就是上面那句關於意識形態層面國家認同身份認同這種層面的東西，過去是的而且確很短時間動員到年輕人，但沒有出路，動員了他起來之後，就我剛才講了，你的路線圖是怎樣呢？有沒有準備戰爭？是吧？沒有嘛。咁你變咗一種 mood 嚟嘅啫，其實一種情緒發泄嚟嘅啫。 有一部分嘅我相信呢個港獨派嘅支持者係覺得，咦，投票俾港獨派係可能就即係向共產黨向特區政府。 你唔好話俾我聽，喺立法會倒轉人哋支國旗，或者講句支那宣誓就為之實現港獨啊嘛，大佬。 表達不滿啦，佢會覺得 係。即係唔係低 B 到咁啊嘛？喺網上改張圖就係港獨啊，將支國旗調轉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情感動員咧係短時間有效，但係冇出路。咁咧你就會令到咧嗰個即係退潮會好快。但係反而咧，你變成一個政策運動啦。頭先我講台灣係咩咧？先係反媒體巨獸啊嘛，係反紅色資本嚟控制台灣嘅媒體啊嘛。嗱，嗰樣嘢同好多台灣市民係有關咯， 息息相關 嘅。係啊，就唔係服貿嗱，佢服貿之前其實係反呢個旺旺啊嘛，旺旺集團啊嘛。嗱，當時除咗收購中時之外，亦都曾經出過價咧，先估價咧就係向黎智英買台灣， 買台灣《蘋果日報》 嚇，係咪呢個係大動作嚟嘅？其實，咁最後尾就逼到台灣政府應該就唔批嘅，其實。咁所以咧，我就話呢個台灣香港之間嗰個互相參照咧，就唔係淨係個意識形態動員嘅層面，咩點樣建立一個本土嘅民族身份啊？呢啲咁嘅嘢，呢啲吹水嘢，我覺得其實反而就係咧。你怎樣將一些具體的政策化成一個社會行動？我經常都說，譬如 Even 你說我們自決的意思不是說那個香港地位自決的嘛，那我們自己決定要多少水就不行 了，是啊，在這個經濟、社會、民生甚至乎文化層面、教育層面、社區層面呢，是去給香港人，就是進行自治嘛。 是的，我們先休息一陣先，回來再講一下究竟台灣、香港這個關係演變下去會是怎樣，還有自決派的出路會是怎樣。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又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